起来，我打一碗凉菜一袋，我开的公司啊，阿妈我我都很厉害。 一次呢个十月十九号晚嘅北上频道，大家收唔收到？Roger， 系咪咁？ 得唔得？我哋今日又试一个新特效，系啊。上个礼拜其实就冇事嘅， 想试下个特效。 唔系，寻日上个礼拜嗰个再澄清翻啦，嗰个咧就是一个3D 嘅音效嚟嘅。 咁你太空聽嘅應該係， 唔係你如果就咁聽就會係好似即係就會好似即係你上一集聽過那個效果啦。咁你如果最好咧就，其實我哋係推銷緊一隻耳筒嘅，咁如果你入會啦，入 Record 先啦，一次過 pay 100年咧，我哋就會送個耳筒俾你嘅。咁我哋都係想搞緊啲嘢，攞一牌嘅啫，攞翻個牌咧，希望即係個 3D 網台啊嘛。係 啊， 咁有咩梗係攞我呢度嚟啊，攞我呢個節目做白老鼠 啊， 係咯。咁所以係唔係問題㗎？上個禮拜嗰個，咁你得閒揾阿馮總買翻個耳筒就得㗎啦。 你聽唔到你嘅 立體嘅聲音，你有冇聽過立體嘅聲音啊？ 啊， 系啊， 即系会 成日听完之后耳屎都走埋出嚟啊，大佬犀利！ 佢身体代谢几有帮助，话声你听，真系好正， 唉，真系冇得谈。 我哋有冇经过行会嘅 ？OK， 系嘛， 系啊。 咁啊，今晚啊，牛哥喺度啦，就仲有阿馮总喺度啦， 唔敢搭爹， 唔敢搭爹，有咩唔敢搭爹啫？咁啊，王维基要攞牌，我哋都要攞牌噶，系咪先？咁人哋100万拍一集節目， 系 你估我哋都唔係平啊！上一集嗰個特效都做咗幾廿萬啦，大佬幾十萬一集網台節目啊，大佬 係咪先？ 係咪啊？我哋你嗰只係佢攞緊牌，我哋都攞緊牌啦。咁啊，所以聽日啊，宣傳下先啦。聽日有個咩啊？我要公仔箱就不要黑箱作業嘅遊行。咁啊，其實順便可能聽日有部分遊行嗰啲人士都係抗議我哋上個禮拜嗰個節目嘅。個效音效問題， 有部分人會過嚟睇明星， 係咪啊？ 我覺得 有明星喎，係喎，下午3点銅鑼灣東角道啊，至政府總部，咁啊記住著黑衫喎。香港電視員工咧就會將於下午2点集合，由中環9号碼頭就遊行至呢個政府總部集會啊。咁啊結束咗之後咧就會通宵留守啦，亦都會商討呢個民間開放電視行動，發起呢個反媒體壟斷計劃嘅計劃書，參與決策如何去同政府鬥落去咁講喎。 係 啊，犀利啊，真係 上升咗呢、這個政治層次咯。 係啊，唔係我咧 社會運動層次。唔係 嗱，今個禮拜每個節目都有講呢個話題㗎啦。 但唔緊要喎，每個節目角度都唔同喎。 係啊，每個節目都唔同嘅。我哋呢度咧，我就今日就想即 係 代表下政府啦。 係， 即係我覺得就。唔係，首先我睇完單新聞，第一個感覺就係覺得即係點解香港人咁得閒嘅，仲有時間睇電視嘅，有兩個電視台啦。 喂，係你唔得閒啫。 嚇、啊， 就係你唔得閒啫。 咁就算你好得閒，嗱 ，OK， 逐樣拆，我逐樣答俾你先。就算好得閒，咁係咪真係要睇電視咧？今時今日，我好喂大佬真係好多嘢做㗎嘛。喂，你買啲僆仔佢得唔得閒？真係唔係好得閒，我覺得。係咪先有 WhatsApp 啦，又上網啦， 如果我 微信啦， 我代表翻啲市民又打翻你咧，就係我要個選擇，係咪先？你得我睇唔睇？ 咁我代表個師奶係咪市民先？係咪先？我選擇咗啦， 係咯，就要睇咯， 睇好開心啊！而家我睇無線，有乜問題啫，大佬？點解要我睇80几万嗰一集嘅節目啫？我覺得师奶都要有， 所以而家有一百咪好主力嘅，而家坐嗰班未必系师奶观众嚟噶。阿杰斯讲得啱噶，因为师奶可能佢不满得嚟， 冇见到有师奶反对啊。 系咪就话主力嗰班唔系师奶咯？ 系咯， 系啊， 系咯，咁佢都系小众嚟噶嘛？即系你出嚟反对嗰班真系小众嚟噶嘛？ 小众就可能声大。 咁你冇系你声大，但系你冇认清楚你个定位，你个社会入边个定位，你真系小众嚟噶嘛？ 系 咁而家冇照顾你咩？我哋咪照顾紧你咯。 因為應該是聽網台的嘛，乜撚嘢電視一關撚事咩？而家係咪先？大佬真係，即係我覺得冇厘頭喎。你而家香港電視是一門生意嚟㗎嘛？你走出去遊行，即係我又要講翻啦，你係又遊行，唔撚係又遊行，係又反，唔撚係又反。 你掂 喎，大佬。 而家呢件事本身係個電視劇啊嘛。咁喂，咁我哋做咗觀眾想參與埋一份啊嘛。咁 唔係好睇嘅咩？啲電視劇真係。 唔係而家呢件事。是一個電視劇， 我係一個電視劇， 係 咯，係個老闆，咁啊啱，我同意你喎， 係啊，係啊， 即係個老闆都好識做戲喎，真係，好掂嘅喎，即 係個政府好嘢， 佢係應該揾有人拍，有人揾佢拍翻幾套啲煽情啊、文藝啊，即係嗰啲以前嗰啲走光糖賣毛啊嗰啲咧，就啱佢啦，即係佢揸人眼淚真係好叻， 佢又唔想 亞視嗰陣時又係咁啦， 政府捧起佢嘅， 嚇， 政府揸人都叻嘅， 政府想捧佢嘅咩？有心嘅，你覺得？ 係啊， 捧佢做咩啊？ 捧佢做影帝啦。 唔係，我覺得佢首先我唔識佢嘅台，又簽咗啲咩藝員，我真係唔知啦。佢嗰啲咩80000一集嗰啲劇集，我又冇乜睇過啦。但我覺得就即係其實你一兩樣嘢都覺得我係阿爺，我都唔會批個電視台俾佢啦。 唔係啦，係唔係我都會即係呢件事上面頭先即係調侃下啦。咁我自己立場咧，我都係會即係不滿意呢個咁嘅做法嘅。 係 咁，但咧我喺北上咧又可以講第二個角度咧，就係話有好多人咧可能即係表示不滿啦，唔肯定出嚟行個班咧，就係覺得。喂，呢個電視嘅死局困咗咁耐啦， 係 咪先？即係搞咁耐，喂，今次發牌立有個希望啊嘛，就希望有個轉變啊嘛，跟住就落空咗。 咁你有冇？但係你有冇搞清楚究竟你嘅希望係咩啫？我對， 係啊， 我作為香港人，我對香港電視都有個期望嘅喎。 係， 我期望唔係開第三個台， 係收咗，係 接咗現成嗰兩個台佢啊嘛。 唔係，或者剩翻亞視咯。剩翻亞視 都得， 都得， 係啦，即係嗱，你逐樣拆局啊，嗱，我覺得就，我覺得可以講少少嘅。第一就係、是，我係阿爺，我真係好多原因唔會批俾佢。第一個老闆個名就已經有啲問題啦， 係 王維基係咪先？ 維基解密， 維基解密，大佬呢條友真係守唔到秘密嘅喎。咁你同另外兩個電視台比，即係。你一個好唔聽話嘅香港仔喎、 哦，恩皮仔， 你成日以香港仔自居喎、哦，係，我香港大佬，我特首嗰個香港仔都死咗啦， 賴嘢啦咪， 而家我哋今時今日而家呢個年代已經踏入去另外一個年代啦嘛，香港係冇價值噶嘛，咁你仲有啊，更加就係你改個名叫香港電視喎、 哦，係， 喂大佬，我係阿爺，你知唔知？你知呢、這個你要明白究竟即係喂喺。中國共產黨裏面統治成個國家十幾億人60多年，有幾樣嘢一定揸喺個手度㗎嘛，傳媒啦，電信啦，呢啲係一定揸喺個手度，係唔會放出嚟㗎嘛，金融啦，呢啲係冇喂得把口講開放㗎嘛，從來都係你有冇見過揸開放出嚟啊？係咪先？所以你要辦一個電視台，你喂大佬而家你估你真係辦一個香港人嘅電視台啊？我哋而家 existing 嗰兩個都唔係香港人嘅電視台啦，係咪先？一個有名你叫啦，叫 CCTVB， 係 一個嗰、那個 CCTVB 就即係梗係已經即係由阿爺操控咗啦， 中央曬 咗啦，係啦， 係 啦，中央曬一台嚟噶嘛。咁你第二個嗰亞視，亞視係咩嚟噶？係嚿玩具嚟噶嘛？嗰、那個玩具係俾 玩具大王玩嘅， 中國嗰啲嚇， 係 即係啲暴發户。啊！邊個玩完一個咪有一個一路玩落去咯，係咪先？你咁然之後你先可以生存噶嘛？賺錢蝕錢關我撚事啊！大佬最緊要就係聽話啊嘛！咁你呢個台真係兩，我覺得個老闆個名 係 同埋你嗰個電視台個名，我已經即刻可以 打個問號先啦， 包你啦，係咪先？咁你即係同埋喂，你香港人嘅電視台，我香港人係唔需要有電視台嘅喎，而家 點解？ 我都唔覺得香港人有需要有電視台嘅喎。咁你香港人，你睇下老美男嗰啲睇咩嘅？係咪先？睇浙江衛視噶嘛，睇中國好聲音噶嘛。 係 你幾何有睇無線同亞視啫？我都唔覺得香港人需要電視。而且啲師奶其實都已經開始連 TVB 都唔睇㗎。 係 睇《甄嬛傳》噶嘛？如果你睇國內噶嘛，大佬。 喂，咁啊係咪 先？劇集睇咩百幾萬一套劇集啫？都係睇國內拍嗰啲劇集㗎啦。 嗱，咁我又講下市民 有乜需要啫？我覺得， 喂，就係因為我冇得選擇啊嘛，我咪唯有去睇下呢啲咁嘅。 你覺得你冇得選擇啫， 係 咪先？即係 年青人， 嗱，我覺得唔係 小眾嚟噶嘛。 而家最多人講緊睇緊嘅電視劇集， 係 叫《半澤直樹》。 係啊， 咁你喺邊度睇？喺邊度睇嘅咧？ 係咯，你邊度睇啊？ 邊度睇啊？ 喂，咪就係 自主權噶嘛！今時今日， 喂，我知。 我幫你聽個無線，好似買 咗呢套。我要自己睇，我可以上網睇。 係咯。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我本身係有權開個電視就有呢啲咁嘅嘢睇啊嘛。 啲人成日又話我，又話傑斯係老人家，又話我勾。喂，我娛樂咧，基本上喺娛樂方面，我比你哋真係 in 好多喎。 係， 我強調一樣嘢就係自主權啊嘛。我唔覺得我有咩喂嗱，我有權選擇唱歌，OK， 我亦都有權選擇喂，我睇波亦都係由我選擇睇邊一場，係咪先？睇電視亦都係由我選擇噶嘛。 啊、 喂，大佬，我唔覺得我冇選擇權喎。 有選擇， 點解選擇要開多個電視台啫？ 係，唔係有咁唔係？呢我哋可以係調節我哋嘅觀看模式，咁但係本身而家電視嘅行業係有問題啊嘛，而家就係即係兩件事啊嘛。 咁你覺得你覺得王維基開咗個香港電視就會解決咗個問題嗎？ 未知，但係起碼我哋有花生食啊嘛，即係你搞亂佢先。嗱，而家香港人成就係咁噶啦，你冇問我點樣咩計劃。搞咗嘢變化先，搞亂咗，咦，有啲新嘢睇喎，咁咪 OK 啦。 佢未攞牌之前嚇，佢就拍百幾萬一集節目， 警戒線。 攞咗牌之後，佢就拍十萬蚊、十幾萬嘅節目㗎啦。 係， 喂，係一門生意嚟㗎嘛，佢都要講盈利㗎嘛。 係啊， 咁你而家喂大佬，香港嗰個劇集個市場細到咁樣，邊度 afford 得起你套套劇都話百幾萬一集啫？我唔係怪嗰啲製作人。製作人有抱負係啱嘅，喂，咁但係你個市場容唔容許你有抱負先？當佢攞咗個牌嘅時候，佢就會慢慢，我自己好 believe 㗎，佢會唔會慢慢咪縮咯？然之後又開始慢慢又計又報另外嗰兩個電視台嘅後陣，咪又自我審查咯。咁我牌就嚟到期嗰陣時，佢咪一路又係慢慢咪又係要跪低，係咪先？ 但調翻轉嚟，嗱喺跪低嘅情況之下咧。都可以有啲嗱，即係譬如話內地，喂咁嗱，理論上內地應該所有電台都全部都係，即係一定要係喺阿爺嘅掌控之下㗎啦。哇！但係就因為有咁多競爭，喂都起碼有個中國好聲音睇下啦，係咪先？即係話如果喂，當然有啲人就都要睇《星夢傳奇》咁啊，吹嚟唔上啦，係咪先？但係即係譬如話，你如果真係開放咗競爭嘅，啊會唔會？ 我明，係啦，我明，我同意你講呢個方法，你講呢樣呢個諗法，但係呢個諗法，我覺得幾一廂情願、 絕對一廂情願。 即係你今時今日，我想講嘅就係、是你簡單嚟講啦，即係你嘅意願就係話，你想有一個屬於真正香港人嘅電視台， 咁又 即係譬如學民思潮嘅聽日嗰句口號就叫沒有自己的政府。就沒有自己的電視台，你又好想擁有一個自己嘅電視台，而你就將呢個錯誤嘅期待咧，就擺咗喺 王維 基嘅身上，你覺得佢應該會開到一個香港人嘅電視台 ，OK 嘅，冇問題嘅。咁但係我解釋俾你聽啦，你今時今日你接受又好，唔接受又好，香港係中國嘅一部分嚟噶嘛，香港同其他嘅省市，我諗有少少嘅分別，就係話 ，OK， 點講咧？即係 我哋係用港幣嘅啫。 我覺得，我咧你要從香港兩個字去諗啦。 嗯， 你其實譬如話喺近來發生嘅種種嘅事情，你覺得其實你可以諗下就係、是、香港其實係嗰、那個香港呢兩個字已經越嚟越卑微。 其實香港係咩咧？ 從來都係㗎。你譬如話，我哋回歸咗之後，我哋以前都探討過一個問題啦。 嗯、 你話你自己係我係一個香港人。 係。 你如果你喺上海，你問嗰條友，嗰條友話：我係一個上海，我係上海人嚟㗎。 嗯。 啊，冇乜問題㗎喎。 係 冇問題。但係而家，但喺香港唔同喎。你一話你係香港人咧， 哦， 政治不正確㗎咯喎。 咪係。 即係咯，你唔愛國㗎喎。 你咪想搞港獨啊？ 你咪想搞港獨啊？ 係 咪先？咁你香港嘅你發覺嚟，譬如即係香港人個感，香港人好慘啊。 嗯。 你譬如話，即係話香港人究竟香港人有冇感情呢？香港人啲感情係一路被傷害㗎喎、 嗯、 我好多時、 嗯、 你俾你而家你睇返最近來嘅事都係啦，你係講緊 菲律賓事件啦、啊、 菲律賓事件咁樣係咪陳偉業提出要制裁呢個菲律賓 ，OK， 咁然之後好多香港人自己行出嚟嘅喎，喂你唔好搞啦，喂啲大佬一單還一單啦，即係香港人啲思維咁噶嘛，唔好搞到啲賓妹啦，啲賓妹無辜噶嘛， 係咪先？ 仲有你搞啲賓妹咪即係搞我，係咪先？即係好多香港人係咁噶嘛，咁而家菲律賓人嘅感情又唔傷害得啦，咁我哋平日嗰啲嚇，譬如話你一 话个内地自由行嗰、那个喺屙屎喺度，哦又伤害 种族歧视 同胞嘅感情啦， 系啦， 系咪先？咁但系咧，我哋日日俾人非礼咧，我哋啲感情咧又至于何处咧？即系我哋其实回归咗之后，我哋已经原来啲乜你都未习惯嘅，我哋嘅感情其实系一直咁样被伤害噶嘛， 系， 系咪先？嗱，由最初嘅中国系我个母亲， 嗯， 咁香港系乜嘢啊？系咪先？我系土生，即系如果你作为一个土生土长嘅香港人啊，我哋叫我哋而家今日可以叫自己做旧香港人啦， 系 OK， 因为而家有新香港人啊嘛， 系 咁如果我一旧香港人，其实我哋个感情，我哋自己个感情都被人伤害咗好耐啦， 迟啲有真香港人。 你七一回归嘅时候，咁你每一年七一又要庆回归， 嗯， 但系我哋嘅心目中就系我哋觉得七一每一年嘅七一系纪念香港沦陷噶嘛， 有啲好老， 系即系好多嘢，譬如你作为一个喺尖沙咀名店一个 sales， 一个香港嘅 sales，嗯，你每一日都俾嗰啲内地自由行嘅人即系伤害你感情噶啦，譬如你如果你系 Chanel 嗰间店咁，有个阔太入嚟啊，但系内地嘅系咪先？咁你话俾佢听，喂，诶，我们的品牌不是 Chanel 啊，是 Chanel 啊，你试下问一咁同佢讲啊，佢跟住屌捻到你扑街啦，我有的是钱，我中意我喜欢叫呢个 Chanel 都可以啊，我需不需要你加我啊？又可以又屌一餐系咪先？去到铜锣湾，你发觉铜锣湾要讲普通话嘅，你伤唔伤害感情啊？我觉得好伤害感情喎，大佬系咪先？吓系咯，好多嘢噶嘛，你 嗱系啦，跟住就你话你要面对内地，装备自己，点解你唔学李嘉诚咧？ 系啦，咁我成我哋乜仲未惯嘅咩？例如你讲翻娱乐事业，乜你冇咗电视台会死嘅咩？ 系 港产片一早都冇咗啦，系咪先？而家边有港产片嘅啫？消失咗啦！港产片嘅 definition 就系、是。有波有囉加粗口㗎咋嘛，係咪先？如果冇呢三样嘢，其余嘅就係拍片嚟㗎啦，冇咗港产片㗎喇喎，香港音乐亦都死咗㗎喇，咁你要个电视台做乜嘢先？ 狂舞派 呢？ 狂舞派呢？ 咁你咪间唔中有一套，哦，有一套半套，喂，冇咗啦，港产片係冇咗啦，大佬基本即係一个宏观啲嘅定义，冇咗港产片㗎，一路已经係消，已经渐渐係消失，咁你要一个电视台做乜嘢啫？ 冇咁啊！所以咧就嗱，當然即係如果你多個電視台，係咪可以改變曬所有結構性問題？當然冇可能啦。咁但係就我哋咁卑微嘅希望，就係、是、話本來有一個人有心地忠言，其實佢嘅政治都可能係好親共嘅，係咪講？但係佢出嚟話有啲心想破，即係搞下呢個咁樣嘅電視嘅壟斷啦，咁樣咁我哋咪諗住，咦？今次仲有啲變化，點知？都呢個咁啊，都落空咗， 帶住仇恨而嚟，唔得嘅。嗱，即係聽你同呢度無事咁撚有仇。 唔係，我覺得我淨係會理解一樣嘢啦，即係你話聽日出就算 我真係唔好希望咧，做台嗰啲全部帶住仇恨而嚟， 係咪啊？ 隔離都係啦， 係嘛？即係大名大放，係 咯， 係咯， 大軍我哋啦，大佬 ，OK， 罰我哋添啊！ 唔係，我覺得聽日係即係你又如果真係喺星期日好多人出嚟遊行，應該都預計好多人出嚟遊行啦， 過萬數以萬計㗎啦。 我 即係覺得就係話我只會咁樣解讀啦，就係、是、你真係都係其實係一個今時今日嗰個社會，即、就、係、是、香港人對我哋個政府嗰個不信任。 冇錯啦，冇錯啦， 呢、這個反而我諗係嗰個問題嘅症結 累積嘅 所在， 累積嘅， 即係乜有乜。嘢都會擺翻喺梁振英嘅身上啦，咁的而且確就係、是、即係有好幾樣嘢，大家都好清楚，譬如話佢嘅辦事能力啊，或者就係佢有幾捍衞香港人嘅價值啊，亦甚至就係話佢究竟佢係咪一個即係香港人選出嚟嘅一個特首啊？咁呢啲嘢其實就係喺每一件問題上面，其實都已經將即係將佢放大佢咯。咁我唔怪香港人去放大呢啲咁嘅問題嘅，但我即係頭先想講出一樣嘢，就係話問一問你自己，即係要玩得清醒，唔好上曬頭。 嗯、 你係咪真係需要一個電視台先？我對我嚟講，我真係唔需要嘅。我屋企一個電視台，我個電視機最需要嗰樣嘢就係 cut 咗個無線嘅啫。即係最好係 cut 咗個無線佢，咁亞視輕輕可以保留一下嘅，咁即係已經好足夠啦，亦都唔會睇嘅，大佬。咁你整個電視台俾我托咩，大佬？ 佢可以喺你自己一個人嘅咁睇法嘅。 你可以話我。主觀咁，但係我想講今時今日咁，你仲可以擺幾多時間內追一個劇集先？咁仲有就係、是、喂，你 part 唔 係 你 八幾萬拍一集劇集， 就唔代表你一定係開到一個好好嘅電視台呀嘛。只 係 可以話俾最話到俾你聽，我係王維基有咁嘅能力、做到一啲好好嘅好有質素嘅電視製作。但係咪係咪原係咪每一個都係不計成本咁樣做呢、這個又後話大佬。係咪先， 係。咁佢賣浮都可以搵到嘅。 咁同埋呢度又可以講多少少，即係有啲論點我即係網台頭先冇講到，真借少時間。即係第一樣嘢就係話，你個電視台除咗喺我哋嘅消費者角度裏面，整個香港已經死到，已經我諗如果香港一百大死亡嘅行業裏面，佢排到98嘅啦，創意工業。 係。 會唔會有少少幫助呢？譬如話以前我哋啲電影音樂其實同一個源頭㗎嘛，你冇曬訓練嘅基地㗎啦嘛。因為即係一個咁嘅電影霸權。咁呢個就心願少少啦。第二樣我想分享呢，就係即係譬如有阿傑斯講得啱嘅，譬如我睇電視，我邊度睇咧？我睇台灣綜藝節目嘅啫。 係咯， 係啦。咁但係大家又諗翻喺台灣個電影史嗰度，就係、是、佢以前係嘛，一個去到 老三台啦，係嘛，跟住然後咧第四個就係佢叫第四台，點樣嚟咧？其實就係民間發起噶嘛。 嗯。 跟住之後咧冇辦法啦，夾 ban 唔到啊，即係根本就係民間電台、公民抗命。之後 ban 唔到之後咧，好啦，批准你去攞牌啦。幾十個電台出俾，喂台灣，你話啊台灣點統啊咁多？喂，其實二千幾人，二千幾萬人，六七十個電台，香港除翻十個八個都係可以，都係 難答你㗎。係 啊， 你有乜資格同台灣比啊？嘉文，你冇資格同台灣比喎。 係 一件菲律賓事件，你已經睇到香港人係冇資格同台灣去比較啦。 唉，所以鏗鏘集都要 講。2013年5月9號發生喺台灣發生過咩事啊？發生過嗰隻漁船台灣廣大興28號個漁船嗰個被菲律賓射擊嗰個事件。咁台灣人點樣處理啊？台灣政府就係用做咗11個經濟制裁，包括埋賓妹 ，OK， 包括埋菲律賓女傭。做咗11個制裁，跟住然之後仲有就係人家嗰個咩咩文化局長嗰個咩佩雷斯走去台灣道歉啊，俾人一腳踢翻出去啊！佢話你代表邊個先？你如果係代表阿基諾三世，你就可以嚟啊！ 就見你 踢翻佢過去啊！做完制裁嗰個佩雷斯再嚟一次，向翻嗰個死難家屬道歉，然之後立案殺人罪起訴嗰班人，然之後。清清楚楚話俾台灣人聽，我今次係代表阿基諾三世嚟道歉嘅。人哋喺八月前已經搞掂啦，三個月啫嘛，唔係歷史嚟嘅呢個，發生喺今年啦， 所以 2013年啦。咁你香港人有乜嘢資格啫？我哋嗰件事發生喺三年前，講到今日，我哋個特首講俾我哋聽乜嘢？我哋取得階段性嘅 成果 嘅成果。OK， 咁你慢慢去爭取囉，然之後你揾，然之後所有香港人聽到李克強走出嚟講咗一句，你同菲律賓嗰個乜嘢，同菲律賓阿基諾三世講一句，你咁樣做呢就傷害咗香港人感情，咁香港人就收貨㗎啦。 係啊， 咁你最後一句咪講俾你聽囉，香港人真係抵撚死㗎嘛，你有冇萬眾一心去為返嗰班死難者嘅家屬去一齊去揮啊？陳偉業叫你哋去制裁嗰啲賓妹，你又話俾佢聽，喂，咁樣好撚唔方便㗎喎、我要我兩公去搵食喎大佬。佢又唔去諗下，我即係唔係話制裁你屋企嘅賓妹呀吳家產，我係制裁嗰啲簽緊證嗰啲㗎嘛。人哋台灣都係咁樣做啊，十幾萬啊嘅飛奴啊，喺14萬左嘅飛奴喺台灣打緊工啊。喂，人哋嗰次事件唔係即刻話趕撚曬嗰14萬人走啊，係喺移民局嗰度嗰14000個簽證唔處理。就咁簡單咋嘛。喂，陳偉業哥都係咁樣啊，一單還一單。咁你香港人做過啲乜嘢啊？所以答咗你囉。你冇資格同台灣人去比較。台灣人係真係會捍衛自己嘅價值㗎嘛。香港人你咪食，你要你個電視台托咩你咪睇中央台咪得囉。 係咗30多 個台。碌撚咁撚樣。 係 咪先。你個閪啊。 所以用返又諗返以前啊。我哋嘅伟大嘅人民总理周恩来讲过，曾经讲过啦，即系一个传说嘅笑话咁啊，就话究竟中国人有冇小偷定系嫖妓啊？话有喺台湾，而家个 version 就 系、是、 中国人嘅尊严喺边度？有喺台湾。 菲律宾人嘅感情就要照顾咯。 系啊， 新香港人感情咧都要照顾咯。 其实咩叫新香港人嚟？ 啊，土生土长嘅香港人咧，嗰啲感情咧就要出卖嘅要嚟。 系。 收起你个尊严咯，奶咯，咁你咪可以食饭咯，冚家铲。 咩叫新香港人？我問下牛咩叫新香港人？ 首先講下咩叫， 等我嬲撚完先。 舊香港人先，舊香港人咧，基本上得有兩種啦，因為我嗱佢都咁講噶啦，原住民。 系， 同埋當時嘅新移民咧，即係走爛咗落嚟嗰啲啦，咁你嗰啲舊香港人啦，係咪先？ 哦， 係啦。咁新香港人咧，又其實喺我哋分類分兩種啦， 係， 即係我唔計嗰個投資移民啦，因為嗰個其實真係太少啦，其實係嘛。咁就分呢個家庭團聚，就同埋呢個優才計劃而嚟啦，新香港人係咪先？ 啊， 咁樣咁而家喺度爭拗緊新香港人係會唔會攞曬啲？香港人的福利嘛，講真 的。其實好深刻的感受的，這些這樣名字呢是真的令到香港人很嬲的。即是我這挺香港人啦，我們在內地生活過 ,ok? 這些名字我們都曾經聽過啦，相類似的，譬如說 新廣州人啦， 90年代的新廣州人啦 ,ok? 廣州人捍衛到依家話俾你聽，不過唔話俾你聽啫，由萬樓的時代已經開始捍衛廣州人嘅呢個 老廣州文化啦， 嘅乜嘢咧？ 傳統啊，算唔算？ 定位啦 ，OK 嚇，即係 身份啦，身份 啦 ，OK。然之後好啦，又到慢慢又到呢個 新上海人啦。 啊，新上海人冇嘅，對唔住，新上海人我印象中你如果上海，你話你有新。 新上海人， 新上海人， 我话 你旧 嘅，真系讲紧 嘅，真系同你死过嘅， 真系讲紧。 咁你再有啲嘅就系，譬如话新东莞人啦、新莞人啦，连最近呢十年八年有新莞人啦，新莞人或者甚至嘅就系话新嘅深圳人。咁其实深圳人就冇新旧嘅，因为基本上因为深圳 捞乱晒啦， 原住民系好少嘅，有唔系多。我所識嘅都有啲即係有一啲原住嘅深圳人，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因為你而家目前深圳嗰個大量個人口其實都係 流動工作人口， 所以深圳就冇嗰個新舊嘅衝擊唔大嘅。東莞呢就其實亦都唔大嘅，因為東莞就已經係喺成個經濟改革開放30年，其實已經都接受咗自己是一個世界工廠的定位，你做得個工廠，你就一定要接受即係外來嘅人湧入嚟，咁而同埋我覺得就係話，仲有我諗就係仲有好多其他嘅因素多少少加埋嘅，譬如話因為嗰個地嗰個地嘅面積好大啦，即係成個東莞其實真係即係你唔多國好擠湧嘅 ，OK？ 但係譬如話你話新香港人嘅呢啲， 我先問翻件事咧，譬如嗰啲咁嘅術語咧，你有冇印？像是報紙官方去整出嚟啊，定係 你如果攞新莞人嚟做一個舉例啦，新莞人咧其實咧就首先東莞人首先原住嘅東莞人嗰抗拒程度就唔係好大，因為點解咧？你新莞人係真係我自己理解啊，可能如果有啲網友可以表達佢哋嘅意見，就係你譬如話你好即係基本上都係呢十年八年。先你會發覺有呢個新嘅 terms 出嚟，咁呢個 terms 做出嚟其實都有個因由嘅，個因由就係話希望嗰啲已經喺早十零年前，即係已經譬如嚟到嘅湖南人啊、四川人啊，希望佢哋 融入， 唔好當呢個地方係一個過客， 明白 投入去個社會。即係參與多啲社會嘅事務啊等等啊所有嘢，咁其實所以先即係製造咗呢一個叫做新莞人呢個 term 出嚟， 希望嗰時啲舊東莞人啦， 係 會去接納呢一班新香港人，新嘅東莞人， 所以衝擊唔係話十分太大嘅，因為你因為嗰個新莞人嗰、那個呢、這個 terms 出嚟嘅時候已經係好後期，即係呢近年嘅事。你譬如即係你如果你身位東莞，好簡單一個道理，你見到一個譬如平時我哋喺公司，我哋同我哋嗰啲同事相處，佢係湖南人，我哋都唔當佢湖南人㗎啦，或者佢自己都已經當咗佢自己係東莞人啦，因為佢已經喺度結婚啦、生仔啦、工作啦，所有都喺曬呢度咁滯㗎，只係爭在就係佢未必夠 afford 得去買層樓，因為東莞嘅樓好貴，咁佢都係要翻去鄉下去買，咁但係基本上佢嗰個形態都近乎係一個東莞人。 所以咧，某程度咧，新乜乜人咧喺阿爺嗰度覺得就 係啦 嘅， 但 係而家咧就掟咗一個叫新香港人咧，就係由呢、這個《 人民日報》 《人民日報》 《人民日報》 就 call 咗， 係啦， 嚟香港建設嘅就有班新香港人啦，咁當然啦。標題就貼住嗰個最靚嗰個女仔湯唯啦， 係啊， 啲人個個以為 你咪就係火都嚟買， 火都嚟買， 火都嚟買， 个而家个个系汤唯，我真系唔会介意个。 唔系话汤唯个样嘅问题， 系个空。 你首先第一样嘢就话个 timing 系个问题啦，即系喺目前你嗰个中港矛盾呢个嘢系真系事实上你唔愿意接受，亦都系 existing 嘅。然之后突然间你就写一篇文章出嚟解读乜嘢叫做新香港人，新香港人嘅时候，咁你 OK？你嗰個解讀亦都其實冇乜點博得到你，即係正如頭先阿牛講嗰個解讀就係話每一日嗰150個即係港人內地配偶啊、子女長者嗰個配額啦，或者仲有就係嚟讀書嗰扎啦，仲有就係嗰啲專才啦嗰啲，咁呢啲就呢啲咧就係被人民日報嗰份社論就定義為咧叫做新香港人啦。咁好啦，你有新必然有舊啦。即係我頭先都講嘅就係、是、咁舊香港人嘅感受又至於何地呢？即係如果你其實係進一步，即係 我覺得 啲議員話齋，你根本真係喺度撕裂緊香港。 新移民嘅強化版 係啊，唔係我舉個例就係當阿牛同我講就係話，喂唔係喎，嗱呢個禮拜孔令瑜又同阿毛孟靜佢哋喺度嘈啦， 宣戰 係啊，你嘈嗰個就係嘈乜嘢啊？可唔可以解釋啊？簡單嚟講， 一單跨國嘅廣告嘅。因为台湾都登埋㗎嘛。咁就係标题呢就係换特首是出路，还香港人一个家。咁呢副题系咩呢？抗融合拒赤化反慢抢地。咁就好多朋友啦，其实好多识嘅，咁都走嚟联署，咁贴咗喺呢个香港嘅报纸啦，同埋贴咗喺台湾报纸嘅咁样。咁就话某程度就真係讲话香港嘅新移民啦，即係新香港人啦，有部分呢就唔係好似似湯唯咁樣嘅， 係 有部分呢就嚟過嚟搶地嘅，即係攞咗啲福利嘅咁樣啊，就咁啊，孔大姐就講家庭團聚㗎嘛，係咪先咁樣，咁佢哋呢就話同佢哋有啲爭拗啦。 宣戰， 我再簡單講一講啦。毛孟靜嗰邊咧，其實咧就係宣揚一樣嘢咧，就係話內就係話喺個源頭度減人。係 啦 ，OK。咩叫源頭減人咧？其實毛孟靜嗰個咧就淨係針對住某一種所謂嘅新香港人嘅啫，就係嗰個每一日150個配額嗰堆人新移民 ，OK， 佢就淨係針對呢一批嘅啫。嗱，如果我有錯， 家庭團聚嗰批， 你糾正我，即係家庭團聚嗰批咯。 唔係150個。 个配额嚟噶嘛？ 配额其实用唔尽噶嘛，六廿零个啫嘛，每日都系。 O、okay, K， 总之就家庭团聚嗰啲啦，即系你有港人配偶嗰扎嘛，咪系咯，都冇错噶我。 冇错。 咁然之后跟住孔令瑜咧个嘅睇法就系话，你咁样系歧视。O、okay? K， 然之后就引起一个好大嘅争论啦。 冇错。 嗱，我唔知系咪宣战，我表示下我嘅态度啦。我嘅态度就系话，我想 mile 少少，我又唔想讲话边个啱定错，但我就系想讲咧就系咧。其实毛依依嗰个咧，我唔系太认同嘅，即系我系会比较偏向系去孔令瑜嗰边嘅，但系亦都唔系孔令瑜啱晒。我就想讲嘅就系话咩咧？你唔系源头减人嗰个，唔系一个解决方法嚟嘅。我想讲嘅就系话你而家 你都系讲嘅审批权啦，但系而家审批权唔系喺我哋香港里边人揸住咗咧。所以我哋就要求个源头 减人。你俾我慢慢讲 ,over, 我想因为我可能有啲混乱。我想讲嘅就係、是、其实你如果你问我呢，我自己嘅睇法就係话呢嗰个而家嗰个矛盾呢，你可以用两个方面去睇，一个係抽象嘅，一个呢就係、是、比较实质嘅。抽象就话你有个感觉，即係我哋啲舊香港人嘅感覺就話，我哋每次翻到嚟香港，我哋覺得哇，銅鑼灣有好多遊客，好多人咧喺條街度啊操普通話，仲有條街連行都行唔到嘅。我哋個感覺係好多人。OK， 實質嘅咧就係話，實質嗰個香港嘅人口究竟增加咗幾多咧？其實你要攞翻數據出嚟睇啦。最近林鄭就出嚟講啦，佢就話我哋其實係一個錯覺嚟嘅。林鄭就話，佢就話其實我哋譬如話，我哋而家新嘅政府成日喺度講緊嘅房屋政策，唔係淨係針對，因為有好多內地人嚟到呢度等等。咁佢就話其實根本嚟嘅人都唔夠添，因為香港人嗰個出生率太低，我哋仲要需要多啲內地移民嚟到補充等等，或者就係我哋又感覺上覺得，喂，香港啲學校係真係越嚟唔係中小學啊、大學啊，已經充斥咗好多內地移民。佢又話俾我哋聽，實質嗰個數據唔係好多，諸如此類。我想講點解你要分開一兩個感覺咧？ 抽象同埋實質可能係有個偏差啦，但係抽象嘅感覺就係我覺得就係我可以代表大部分嘅舊香港人講，我哋好多香港人都有一個感覺就係我哋回歸咗之後，特別係呢幾年，喂真係好多好多內地人過嚟溝淡咗成個社會，大陸化咗成個社會，我哋睇到成個社會個變化，因為咁樣而有個變化喺度，而我哋擔心啊嘛。我想講嘅就係話乜嘢咧？我想同毛姨姨講嘅就係唔係淨係講緊嗰個內地配偶嗰樣嘢，因為如果你淨係講緊嗰呢樣嘢而針對就喺個源頭度減人咧，呢個係對港人家庭團聚嗰個係唔公平嘅，呢樣嘢唔係我哋想見到嘅。OK， 即係我哋以前都講過嗰個蝗蟲論嘅問題，就係話大佬，我唔可以一刀切講所有人落嚟都係蝗蟲嚟嘅，因為我爸爸都係咁樣落嚟。香港人嗰個人口嘅形成，基本上喺五十年代都係由移民， 係 啦，都係由移民嚟噶嘛。OK， 咁而家你而譬如啦，呢度炒開少少，即係《人民日報》嗰度都講啊，佢話開埠八年，香港從一個小漁村發展成一個全球矚目嘅東方明珠，大量嘅人口人才嚟自移民。而家嘅香港嘅永久居民中，大部分都係過去數十年嚟嘅由內地移民香港人士嘅後裔。咁啊，歷史上咧，香港社會一路都係對移民係好受歡迎嘅。我想講個分別喺邊度咧？呢篇嘢根本就係誤導嚟嘅，因為你呢段嘢就已經係誤導。喂，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嘅時候，香港個人口唔多， 真係好需要。 然之後經濟發展起嚟係需要依扎移民嘅人口嘛。但今時今日我哋會問一個問題就係話，喂，香港政府有冇制定一套長遠嘅人口政策先？有冇問下究竟今時今日我哋咪真正需要呢大量呢啲咁嘅內地移民先？咁然之後佢答你嘅就話，因為香港嘅出生率低。所以我哋就需要，咁我就反問翻你啦。香港出生率低，唯一嘅 solution 係咪就係要引入中國移民呢？你個政府管治咁撚差，就個個都唔撚想生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嚟噶嘛。仲有個 solution 就係新加坡，你唔見新加坡人啦，呢個出生率夠低咯。你有冇見新加坡話引入啲國內移民或者印尼嘅移民或者印度嗰啲移民啫？冇啊嘛，人哋就用，譬如人哋咪用其他方法咯，譬如獎勵咯，用錢嘅獎勵咯，鼓勵你哋去生咯。喂，你有好多，你有好多 solution 噶嘛？咁呢個已經可以答咗頭先嗰個好荒謬嘅一段啦。再答翻，即係再回應翻毛姨姨嘅就係、是，我自己嘅睇法就係話，你如果淨係針對源頭減人 ，OK？ 家庭團聚呢班咧， 家庭團聚呢班係唔公道嘅。 我覺得係啊。 嗰、那個唔公道係一個 moral 嘅唔公道，一個道德嘅唔公道，因為呢個係一個，如果你尊重人權嘅話，佢係有權去，如果佢符合嘅資格，佢係有權申請落嚟嘅，除非我哋立例去毀咗嗰150個啫。咁你仲有第二個唔公道就係話，咁你又有冇方法去針對嗰啲內地專才或者係仲有嚟讀書而留咗去嗰啲人呢？你唔好話嗰啲人嘅數量嘅問題，我就係想講嗰啲係一啲什麼嘅新香港人先。湯唯、郎朗、李雲迪呢啲係咩人先？你問一問究竟佢一年365日喺香港生活咗幾日先？佢對香港究竟喂佢攞香港嗰個居留權，唔係攞嗰個香港人嘅身份，佢覺得係一種炫耀嚟嘅啫嘛。喂，大佬，你有朝日，你放心，我話俾你聽，有朝一日，中國人都唔會要呢個身份， 都會走。 中國人大部分如果再有能力嘅就係攞曬外國護照，但亦都會選擇繼續留，有本事嗰啲就會留喺香港嚟生活。但你個身份係可以慢慢 depreciate 㗎。 即係我有一個好大嘅疑問㗎嘛，即係譬如你家庭團聚係盲搶地嘅，即係你要源頭減費，咁何為源頭先？你如果源頭你就針對咗一啲咧國內嘅朋友，咁其實源頭係香港人嚟嘅，即係如果我哋唔喺同國內嘅女子結婚啊，咁就唔會有呢個家庭團聚問題啦，係咪先？ 係啊， 係啦，咁係咪你源頭減法係咪減咗一啲會喺香港結婚同內地結婚嘅人先？ 道德問題咯， 係咪先？咁你公民黨係咪可以開放你哋啲女黨友過嚟介紹俾我識先？咁係可以考慮下嘅，咁唔係你又唔好講啦。 嗱，但我又必須要講咧，嗱，即係我因為其實我就見到網上邊 做節目 嚇，唔關係。 唔係你啊，我話傑斯，你搞到我都嘈撚埋啊！屌，我都冷靜啲去分析啊嘛。啊，算啦，阿 Kevin 講。 唔係我嗱，我同大家兩位可能睇法有啲唔同啦，即係你哋嘅道，即係個論點我同意，但咧係咪喺呢個事件上面引申出嚟？因為咧， 嗱，我上面就好多個版本嘅，有台灣版，有香港版本嘅。我就唔覺得阿毛依依、范國威係針對於嗰啲落嚟家庭團聚嗰班人嘅。 嗱，聽住啊，抗融合、去赤化、反蠻搶地， 就係、是、咯，就呢、是、句説話，我唔覺得係就係淨係針對佢，針對成個事件問題，而政府唔 Q 做嘢啊嘛。而我嗱呢件事我唔會同意阿孔令瑜嗰邊嗰個睇法，就係話佢就話呢邊就係、是、我、哦、你即刻歧視。你即刻就話我係咪唔即歧視嗰啲唔即中港有家庭嘅嗰啲人俾佢哋落嚟？嗰你咪即係話侵犯人權即咁樣？嗱，我覺得呢個係 所以我頭先都話， 係啊， 我唔可以完全撐曬孔令瑜嘅，係即係我覺得係咪要放大到去到歧視？ 係啊， 我覺得呢個係有啲係值得討論嘅。 係， 但係就係、是、即係 即當然呢個唔係嗰批人嘅問題咯。 我嘅態度就係、是、我個覺得就係話，首先嗰個源頭減，你淨係集中去做源頭減人嗰樣嘢咧， 啱、嗯， 係唔啱嘅。 嗯， 因為你而家喂，《人民日報》都話俾你聽啦， 係 喂，新香港人一定有幾類噶嘛， 係、 嗯、你咪幾類都有個 solution 擺出嚟先。 嗯， 你而家你話要俾香港人去討論啊嘛， 係 咁你冇理由淨係針對源頭減人咯，嗯、其他嗰啲佢冇 solution 嘅喎， 冇個其實 冇 solution 嘅喎。咁你我話俾你聽，你話新香港人仲、嗯、有一類啊，《人民日報》冇講啦， 係、 嗯、就係、是。每一日除咗个150个配额，仲有好多人放咗落嚟咧。 啊， 只有人民入境事务处同埋中联办 先知 嘅 咋， 先知咧、啊。香港政府知嗰扎咧。 嗯。 啊，我呢一投票就知道啦。咁嗰啲，咁嗰啲你又点控制啊？咁、 嗯、 喂，你嗰啲你要正视噶，你系议员嚟噶嘛？ 所以成个问题， 你唔可以唔敢讲噶嘛，大佬。 系咪先？成个问题系出于咧，即、就、系、是、我哋冇个审批权啫。讲真，咁我哋可以其实可以话，或者譬如呢一班人。會可能會好啲嘅，咁我哋咪盡量放一啲可以建設香港嘅人嘅落嚟，其實都可以嘅。咁個問題係，即個問題，但係你唔可以話個源頭就係家庭團聚咯。源頭喺香港。 你講呢個真係係呢個題目係真係可以講好多次。係，即係你頭先阿牛又 remind 我一樣嘢就係、是，你講到你話喂要放啲人落嚟去建設開香港，我又想大家要諗下咯。咁我哋啲舊香港人而家唔係廢到建設唔到香港先，唔 係 呢個係問題癥結嚟㗎。 個問題我唔係唔同意，我同意你咁講、啊，我強化你嗰個講法，因為出生率低啊嘛。咁將來我哋係冇勞動力，冇生產力，將來我哋嘅人口老化咗啦。咁我哋嘅年青人係一句孭三個咧，其實係 唔 係好恐怖嘅。 呢個兩個 而家某程度 我哋好慘㗎。刁文流，唔係我俾你講埋先。sorry， 講你。 OK，sorry， 我集斷咗。即係我想講你好慘㗎。你講緊呢啲全部呢啲好多時我哋係一啲被一啲中國思維誤導。譬如話咧，喂。人民日報嗰份嘢話俾你聽，或者林鄭月娥話俾你聽，或者梁振英話俾你聽，係啊，而家香港出生率好低啊，咁、香港第日咧會面臨呢個老人嘅社會老化嘅問題啦，仲有咧就係咧嗰個社會嘅經濟又會堅持唔起啦。你發覺呢啲嘢其實好大陸 style，即係我哋講，我一切嘅嘢就係冇第二個角度嘅。我哋而家講所有嘢就係從經濟角度去睇嘅啫。喂，你啲香港阿爺同你講，香港啊，你呢個 GDP 咁樣搞落去，你建立唔起嘅。OK， 你要真係揾啲辦法，譬如話補充翻啲新血啊等等啊，所有嘢，因為你冇人肯生仔啊嘛。 係。 咁你好似好有道理喎，但我只係想問咯。 係。 咁你嚟好多新嘅香港人，呢度已經就係冧啦，成個島都就係陸沉啦。 係啊。 咁舊嗰啲，咁係咪要香港？係咪舊嗰啲香港人要跳海咧、第一。咁就同埋你咁同我講，係咪即係話俾我聽？即係我想問阿爺啊，你咪覺得我哋舊香港人係咪好嘛？我覺得冇用先。係咪我哋舊香港人真係建設唔到呢個香港先？係、咪一定要都係又翻轉頭咯？咁你咪背靠祖國就一定係唯一嘅出路先？ 唔係啦，我 讓大家自己去諗。 唔係我都講法好簡單啫，因為如果譬如真係冇勞動力嘅話，咁將香港以後點算咧？譬如我哋三位老咗啦，咁將來都係請個人喺安老院。 咁咪讓我哋自己去承受咯。 係咯， 我都咁講，我而家我。好簡單咋嘛，我哋而家連我哋自己向前行一條咩路我哋都冇得選擇。 如果我哋係有一個 我哋如果係要選擇，我哋又唔撚生、我又唔俾你入嚟，咁得唔得啊？ 如果我哋有一個高瞻遠矚嘅政府，話聲俾你聽，最最簡單嘅問題都喺政府度、可以有一個長遠人口政策，等於係乜嘢呢？頭先講咗，我以前都講過啦，喂 你生多個，咁我咪讀書嘅優惠又俾你啦，俾你全民教育啦，去到讀大學啦，咁我俾啲奶粉錢啦，效法新加坡啦，咁鼓勵香港人生仔，咁香港人個原動力咪多咗咯，咁嗰班舊香港人生出嚟嘅都係舊香港人啦，咪可以咯。個問題始終都係其他喺個政府度啊嘛。 你問題症結就喺個政府度啦， 你肯搞嘢啊嘛， 或者真有權。我哋冇得去選擇我哋自己想要嘅政府啦。咁、你而家就係、是、你而家就係話你要焗一條咁嘅路俾我行啊嘛。OK， 你放好多新香港人入嚟啊嘛。咁你又 OK， 教育咪已經係個問題咯。咁你即係要我救香港人嗰啲子女，就要同啲新香港人嘅子女咧，就一齊競爭啦，或者一齊讀書啦，唔好講競爭啦。然之後我就要接受你嗰套喎、係咪先？我哋預示嘅一樣嘢就係話好簡單，喂。我放曬你落嚟，係咪你又學廣東話咧？梗唔係啦，係、我哋要學普通話就你啊嘛、所以就話嗰個問題唔係隻經濟啊，喺個文化，喺、個政治，喺各方各面。喂，我哋放你落嚟，我要犧牲噶、我係因為一個老人嘅政策而選擇呢個 solution 嘅時候，我要犧牲好多嘢噶，我要將自己命令大 station 噶嘛。嗰、那個問題咪著翻曬嚟我哋以前講嘅嘢咯， 唔係咁 樣。咁呢個係咪唯一嘅 solution 先？ 喂，咁你好難講啊！六七十年代，嗰時候嗰啲新嘅移民，即係 我阿爸 嗰代啦。某程度香港都要接受咗一啲變化㗎啦，講真係咪先？喂，當時得何解今日而家你唔俾咧？ 唔係我咪講嗱，因咪不。正所謂時移世易㗎嘛，好簡單。以往得點解好簡單？以往譬如一個咁香港地方容納到當而家七百萬啦，嗰時可能香港得幾二百 四百萬啦、我哋以前已經講爆燈啦。想我哋細個嘅時候， 想講翻就係話咧，最驚就係我即係我哋聽眾高水平，最驚就係好多就係將啲問題撈埋，就係、是、譬如阿牛你講我冇問題㗎，啱過我哋需要新嘅勞動力補充。咁但係咪代表我哋就無限制地去任由而家我哋放任有政策？咁牛都唔係咁嘅意思。牛都唔係咁意思㗎，牛都話、好似譬如都要篩選 過，應該有一個人口政策啦。係，而家我哋個政府就冇啊嘛。 係咯。 咁問題喺政府度，其實唔使拗啊屌！其實毛姨姨同阿口令員都唔使拗啊。 係啊。 香港攞翻個審批權搞掂咯。其實真係只係攞翻審批權。佢。就因為我哋香港政府攞唔到個審批權。 係。 咁其實就我兩個識嘅朋友，唉、都喺度嘈咁啊，廢撚，我廢撚。 係啊，又墮入咗呢、這個即係阿爺嘅 圈套 嘅圈套入邊啦嚇嗱，即係嗱最後咧，我讀埋呢一段嘢啦，即係我覺得都幾得意嘅，即係《人民日報》就話佢話喺看待呢個新移民嘅問題上面，香港人就究竟咧係擔心啲乜嘢？咁佢喺香港嘅傳媒啊，或者採訪一啲香港市民咧，佢哋就認為新移民咧就侵佔咗港人嘅社會資源，包括房屋、社會福利、教育、醫療以及工作機會等。咁佢話咧對此咧有香港嘅媒體咧就發表評論啦，就話呢一小部分人嘅看法咧係潛意識咁樣殘留咗一啲對早期新移民嘅不良好嘅印象有關。佢話比方說早期嚟到香港嘅嗰啲內地新移民裏面呢，有好多譬如話內地新娘啊， 係 一個好大嘅比例嘅群體，受到教育程度同埋當時政策嘅限制，咁佢哋當中呢有不少呢係冇工作嘅，亦都要靠綜援生活，處處顯得與香港精神相違背，咁因此呢早期嘅新移民嘅形象呢就往往與呢個社會包袱嘅資源侵佔呢啲呢就聯繫起嚟。嗱呢啲真係要屌㗎，呢啲咁嘅寫法真係要屌㗎，呢啲係咪真係香大部分香港人嘅睇法呢？ 咪冇問題咁諗呀， 我真係唔覺得係囉。 嗯， 即係大佬，我真係唔覺得係囉。我大佬，我從來即係我覺得好多香港人係好尊重新移民嘅，即係一個問題唔係淨係講緊呢啲。喂，內地新娘好多人都忘記咗啦、但係即係我覺得即係即係阿爺寫文章成日都會係即係。 喂，所以咧，我覺得呢個題目之好啦，我最講住就係話，即係大家要諗即係要自己好小心，就係呢一種咁樣嘅情緒可能牽呢啲就係阿爺好強，即係最耍家嘅嘢就係話，我哋而家好唔滿意，譬如話我唔中意，譬如屙屎啊，即係啊，好唔中意嗰個文化， 就放大曬啦。 係啦，但係我哋對唔係對個人咯。我哋對佢制度咯， 係啊，係啊，即係所以我都希望就係有時即係喺 Facebook 上面啦，或者有時喺北上頻道嗰陣時，即係會都會見到多好多朋友即係 会 好情绪上面 嘅，好情绪化，拍 post 啲嘢出嚟好抗拒，即系内地嘅朋友。但我想要大家要搞清楚咯，即系呢个问题好复杂嘅，我都俾唔到个答案俾你。但系我觉得就系话，你一定要尊重翻每一个人嘅即系来去自由嘅权利啊，同埋就系话我哋个香港个社会的而且确系一个即系移民嗰個因素好重嘅一個社會而組成嘅一個 society， OK？ 咁呢樣嘢係不能否認嘅，但問題就係話，我哋點樣去話俾我哋個政府聽？ 係今之後我哋要點樣想 呢、這個問題嘅嚴重啊？揾出一個對策出嚟，去點樣去應付啊？或者即係有一個長遠少少嘅人口政策啊，可以幫即係如果唔係你咁樣無止境搞落去，同埋我哋見到嘅就係好慘，見到香港深圳化啦，見到香港喺度即係大陸化啦，呢啲係我哋好驚、好唔想見到嘅事情咯。 而且唔係每一個家庭團聚嘅嚟都係一定要攞綜援㗎嘛，一耳邊概全唔其實唔應該嘅。 休息一陣啦，今日揀嚟嗰啲歌呢都係好多個禮拜都冇揀返啲英文歌，咁所以今個禮拜呢都會揀返啲英文歌。咁呢個歌嘅名呢就同我嘅心情呢或者同好多香港人心情都係差唔多 ,Raining in my heart 就喺我心入面呢即係落緊雨喊緊。咁呢個歌都係講緊一啲即係想離開呢個自己鍾意嘅地方啊，跟住然之後又對自己嘅地方好懷念嘅一啲感覺啦。咁啊，樂隊嘅名字係 The Cranberries， 咁啊，我哋聽下呢隻歌先啦。第二節翻嚟嘅北上迷途世界。